你好，你好，呢度系星期六下昼啊四点钟嘅寻常试认真组，咁啊而家四点零九分，直播室入边有 Dixon 啦、思培啦，电话入边有 阿莫。 Hello， 新年快乐！今日咧仍然咧，我哋咧都唔可以咧一齐去倾偈。不过咧，我心里面 我哋可以一齐倾偈， 望住你哋噶。 我哋可以倾偈，我哋唔可以相见啫。 面对面地倾偈，系啦。接封利是喺我柜桶。 系啦，你封利是你都可以揾得到嘅。吓，迟啲咁啊！但系今日初九啦，初九继续都系开开心心啦，大家一出门口就恭喜发财啦！ 系恭喜发财。 同埋咧，除咗今日初九之外咧，另一样嘢，我谂师傅应该会清楚啲。今日原来有一个叫天公诞，就系、是、拜天公。 哦， 天公系咪做尾噶？ 应该是平时做开尾的， 一定他是在这里的话就一定做开尾的。因为呢原来呢他就是玉皇大帝的生日、 啊 哦、不知道关不关系呢，所以我今天刚刚就跟朋友去拜太岁，因为有些人就、即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喜欢每一年就去 拜下太岁爷，希望呢、今年都会顺顺利利。 所以今天去拜天公，天原来走了去拜 太岁。是要摄的嘛，是不是那些叫做摄太岁、 如果你是冲你的生肖的话才要摄的、哦、平时就没什么东西你就这样拜咯、但是呢我今天是超级无敌多人，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走了三个钟头才入到去咯。 哦，那就好晒咯。 好晒啊，好热啊，然后大家其实我哋喺度谂紧咧，啊，如果叫个朋友早啲嚟排队得唔得咧？咁样 有冇噶？有冇得咁样摄？应该冇得摄噶啦，个个都系咁排，系咯，通常都 你睇下嗰年有冇黑仔咯， 唔系咯， 咁试、啊。 你排三个钟都好啦，即系你知唔知咧？即系早前啊，唔好讲，即系讲紧排队呢样嘢啦吓。早前咧真系政府话开翻开通翻一啲嘅服务啦。你知唔知喺我去即系整架车嗰啲嘢啊，行车证嗰啲啊？我排队排咗五粒钟啊！ 咁夸张， 你话话晒成个几月佢有限度服务喎。 系啊，你咩佢即系排队五个钟，我净系觉得诚心啊！我排队攞住张纸，我仲要坐喺度等外等啊！ 跟住觉得好珍贵，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即系我谂今日都好多，其实都唔系净系今日嘅，呢几日都好多朋友可能想去拜车公啊，嗰啲朋友仔可能都已经出发。或者已经排过队， 拜完啦， 系咯，拜完啦，呢几日都有啦。 如果诚心嘅，应该好早出门口啊。 嗯， 系，所以其实咧，诚心好紧要啦。咁咧，原来台湾咧都有啲嘅网站咧教，如果真系拜天公嘅话咧，有原来有啲嘅禁忌嘅。 系。 咁原来系啊，咁啊，首先就系、死死声唔可以讲啦。初来一个， 但系你自己、你自己身先事出，冲出嚟。 唔系示范唔计嘅， 系我话俾人听。咁呢个系积福嘅 ，OK。 系 OK， 唔系我哋百。冇禁忌嘅呢、這个时间， 冇咁做， 系啦，冇禁忌。 咁其实新年，我觉得唔止系今日嘅新年嘅时候，或者平时都唔应该咁样讲啦。但系平时可能嬲得就 系 可能咁，但系新年就真系要忍一忍啦。咁另外啦，佢就话原来今日咧唔好发毒誓，跟住话原来今日发毒誓嘅话咧，因为咧好多时咧今日咧天公诞咧，即系话最灵验嘅一日嚟。 哦，所以大家食生菜嗰啲咧就唔好再食啦，有啲系发誓食生菜噶，系啦， 系啦，今日唔好食住啦，跟住。又话咧，唔好攞只手指指住个天。 哦， 系啦，因为唔礼貌嘅今日嘅话。 哦，咁如果你见到只雀飞过，就唔好指住佢啦。即系平时咧，可能有啲小朋友去睇雀嘅时候，啊，嗰度有啲好得意嘅嘢咁样噶嘛。 系，咁跟住佢就话，如果小朋友咧玩水嘅话咧，即系就唔好向住个天喷水，或者搵嗰啲枪啊，即系嗰啲水枪啊、BB 弹枪啊嗰啲，唔好向住高空去发射。 哎呀， 佢话以免咧就会咧吓到咧呢个嘅啱啱即系众神落翻嚟嘅时候就吓亲佢哋。 好在我哋香港好似已经冇晒室外嗰啲音乐喷泉啦。咪以前有啲，咦唔系，东涌好地租仲有， 同埋迪迪尼嗰个算唔算有啊？算唔算音乐喷泉？因为侧边会不停喺度播住啲好奇妙嘅， 都系，好似有个湖，中间位好似都系，咁嗰啲系咪算向天射水咧？ 嗰啲唔算， 哦，嗰啲唔算， 系啦，咁佢唔系一支箭咁飞上去噶嘛？ 咁又系，咁又系，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就一定要诚心啦，好紧要嘅呢样嘢，对住每一样嘢都系啦。其实除咗咧拜神要诚心之外咧，识朋友咧都要诚心噶。咁我唔知道咧，你哋有冇尝试过咧喺街咧好想识一啲朋友咧？ 嗯， 但系 你好诚心去想识佢，但系你最后尾系得个吉，又或者有人好诚心咁想识你，但系最后尾你系去对住佢有一个冷冷嘅冷笑就走咧。 喺街好少咁样识人噶， 系咯。其实香港好似唔系好兴呢一样嘢。我知道韩国咧系好兴街头搭讪嘅，即系我有啲朋友嗰边住开啦， 你有冇俾人搭过啊？ 我冇啊，因为佢知道外国人咧，佢如果同我讲韩文，我又认唔到佢，咁好奇怪。 你有冇效法呢样嘢啊？喺嗰边搭人讪啊？ 试下搭人讪系咯。唔识路问人哋路算唔算搭讪？ 你香港有冇试过俾男仔行行下搭讪？ 系 咯，梗系有啦。哦，唔系行下，都 咁咪真系有咯。你头先 我有一次系坐车，一次系我谂紧有冇啲行一路行嘅时候唔小心搭讪，咁有人会话你着得好靓啊，你条裙好靓啊，咁呢啲算唔算？ 咁 好明显就撩紧你， 系撩你嘅， 撩我哋。 但系我都有人撩噶，你冇咁讲。 哇，你着得靓、啊， 但系咪？我想问一下，即系你俾男仔搭讪，通常嗰啲开场白系咪都系你好靓啊，小姐？定系有冇遇过啲系特别啲噶？ 我全部都好特别噶、哦。例如是有一次是令到我惊的，因为我搭小巴啦，咁咧我好曳嘅，嗰次冇攬安全带，咁啊细个嘅时候唔识嘢啦，而家要攬翻啦，记住啦，咁咧。 唔系啊！我突然间精神，我又谂起咧，记唔记得有一次咧，我哋有话个师培咧喺爱情方面有少少幻想。 哦，即系佢成日都系憧憬住自己嗰个爱情生活噶嘛。 系啊，我而家突然间谂到佢之后想讲咩？佢头先咪话佢冇扣安全带嘅， 有人帮佢揽啊嘛。 人哋唔系人哋好心叫佢扣翻安全带，佢撩我啊！ 幻想过多， 唔系、啊，但系嗰个人真系咁样同我讲，佢话。小姐你冇攬安全帶喎、哦、咁樣啦。 我信你嘅，我信你嘅。 係 跟住呢 跟住之後佢又問我攞電話嘅。咁、我就覺得呢個人係真係想撩我，而唔係真係好心地提我要攬安全帶。 你問你攞電話去諗住報警。 唔係 抄低 佢。你冇扣爛嗰個安全帶嘛。 冇、啊。 即係小姐麻煩俾個電話我，即係爛咗我要你賠呀、啊、咁樣嗰啲呀。 係囉。 冇啊，冇事啊，那個安全帶好安全啊。 哦、喂，但系 安全帶好難會爛嘅，但應該真係想聊師培嘅。 我有時你做咩而家又翻轉頭幫佢啫？ 唔係因為佢攞電話嗰下我扎實啊嘛，冇攞嘅話就 覺得 佢玩。 哦，唔係咁，但係即係女仔喺街上面俾人聊咧，其實即係有啲人可能就覺得冇乜所謂啦，有啲就覺得哦。是怕的， 好愕然啦， 即係驚啊！即係、無啦啦無啦啦同我講咩啫？我唔識你。咁我 係㗎， 我有朋友試過咧，真係撩女仔嘅，喺個街度撩女仔，喺、個街度撩女仔。嗰陣時讀書嘅時候， 嗰個女仔啊， 唔係啊，唔識嘅嗰個女仔，佢純粹覺得幾靚啊，撩下佢咯。但係咧，佢問埋曬啲問題咧，係好無稽嘅。 係，我都遇過一個問我問得好無稽，我好尷尬。你講咗你嗰個先， 我嗰個就係佢喺一個場合啦，然後就問：小姐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地铁站喺边啊？ 哦，啲人真系好中意。 咁小姐就答：你企喺呢度咪地铁站咯。咁你话系咪好无稽啊？真系好无稽呢个问题。系。咁 真系无聊。 系啊。咁但系我就系话，即系但系咧，佢原来呢个招数咧唔系第一次噶啦，佢使出咗十几廿次啊！呢、這个问题原来周围啲 friend 已经咧，即系我识嘅朋友啦。咁其实佢唔识噶嘛，但系原来我啲 friend 俾佢聊过啦，系讲翻俾我听。佢成日都喺即系地铁站问呢个问题噶， 佢系咪专登搞笑 氹人笑？系咯， 佢又唔系会真系想识噶，佢真系想 吓会搞笑就当开话题，但系嗰个搞笑未免真系太搞笑，令人吓吓都唔想再同佢做朋友。我喺一个即系香港喺讨论区嗰度啦，都睇到咧有一个好似的神女近咁样嘅，咁最近咧就有人开咗话题，就点样系一啲最唔好嘅搭讪咁样啦。佢就话咧自己试过都俾人撩啦，咁啊女近的神咁样嘅，佢就话唔知系咪你个 friend 嚟噶的神嗰、那个，咁佢就话佢试过。咁喺條街嗰度就問佢啊，小姐，請問邊度邊度點樣去啊？咁啦，咁啊，小姐就話我都唔係好清楚。佢話不過唔緊要啦，我陣間有朋友都會過去。咁啊，小姐就心諗，咁你有朋友陣間過去，咁你仲問我咧？咁呢個其一咯。跟住之後再見到小姐咧，揸住杯嘢飲就問啊，小姐，請問呢杯嘢飲喺邊度買㗎？咁樣。跟住之後，個小姐講完之後啦，其實都已經有少少即係答完就想行開啲啦。就哦，係啊，嗰度買噶。但係小姐想請問你有冇電話，可唔可以俾個電話號碼我？即係其實第三句係好唔拉更地就想問呢個問題啦。 係。 跟住之後啊，小姐就話：唔好意思，即係已經估到佢想點啊嘛，就想截斷佢嘅幻想啦。就話唔好意思，我已經有男朋友噶啦。跟住知唔知你嗰個人點問啊？呢、這個嘅網主啊，即係呢個版主。佢问佢，佢话 抌啊，咁都系嘅，你冇可能会冇男朋友嘅，咁 I G 你俾得我啦啩？ 哦， 但都系唔拉更嘅，讲啲嘢系全部都答唔到，即系答唔到嘴嘅。 宁愿要 I G 都想要佢嘅联络方法咯。 喂，得啦，呢一个嘅情况咧，之前都试过系喺。我自己亲身发生啊！我亲身发生咧，就系问一个心仪，当其时我读书嘅心仪嘅一个对象啦。咁嗰阵时咧，我就想话去问，好紧张啊！因为咧，佢喺部 lift 入边，我又系大家喺部 lift 好多人，有啲老师啊，有啲同学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我就竟然开口第一句唔系问人哋攞电话咯， 系问咩啊？ 你可唔可以俾个 email 我？ 哦，好好笑！ 都俾人问过攞 email 啊， 系、啊，但系攞 email 嗰、我信你嘅，我信你嘅。但系攞 email 嗰个举动咧，系我问完，我觉得自己傻啊，点解会攞 email 嘅？都冇人睇嘅嗰阵时。 但系咁样似系，系可能系觉得咧，如果攞电话会唔会太 猖狂？ 系啦，咁攞 email 好似个感觉上就夹，因为有个年代咧系嗰阵时嗰啲通讯媒体冇咁多，冇咁发达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就会觉得哦，攞你嘅ICQ 啊、MSN 啊或者 email 嘅话咧，感觉上面 email 就系中间位咯，就系、哦你可以复我又得，你唔复我又得，但系我哋又有机会联络到。咁就唔会吓走嗰个人啦。 同埋咧，电话好似系一啲好私隐嘅嘢啦。咁但系 email 嘅话，即系始终又系真系嗰个中间位咯。即系我可以唔复你噶嘛。同埋其实好多地方都有机会攞到我 email， 亦都唔系啲咩好重要嘅嘢，好秘密嘅嘢噶嘛。 但你头先阿师傅头先自己都讲咗个噶，你话咩？你话我讲先地铁嗰个 系啦，冇错。你其实咧头先阿莫已经讲咗后半段噶啦，前半段咧。头先讲呢有类似嘅嘢，但佢唔係问我个地铁站喺边，亦都唔係问阿莫嗰个问题啦，係问我柜员机喺边。佢话小姐呀，唔該某某银行嘅柜员机喺边呀。咁我就觉得好尴尬嘅原因係因为呢，佢问一啲问题太难呢，其实又好难答嘅。 因为你都唔知道。 冇错。 真係想揿钱就有。 唔係呀。 定佢觉得你个样好有钱呢。 哦，可唔可以帮我揿住先啊？ 最后屘去到柜员机就话：你可唔可以揿5000蚊俾我使？ 好惊啊！骗案，但其实唔系嘅。我有点解冇过分嘅幻想咧？个原因系因为我讲完我唔知道之后咧，我话应该喺前边某一个位置，其实我都唔系好 sure 究竟佢系边间银行啦。咁跟住咧。我就冇理佢啦，跟住过咗冇几耐之后又行过嚟啦，就话啊，我觉得你好靓啊，可唔可以俾你电话我啊咁样？咁、我一路行，佢一路喺隔篱。 情缘噶， 一时时咯，我觉得唔系年年嘅，同埋我觉得咧某一类型嘅衣着系特别容易招惹人哋搭讪嘅。 性感 咁一定啦。 系啦，即系你嗰日可能着条裙短少少啊，又唔一定系超级低胸嗰啲嘅，都系短裙啊，高踭鞋。 你着背心咧，可能好多人唔系问你；你着樽领咧，可能冇人望你。 你咩意思啊？ 又未必嘅， 唔系啊，即系话，即系嗰、那个真噶嘛，咁你眼球系吸睛嘅程度噶嘛，咁可能例如你着嗰着得特别靓嘅，特别即系冇唔系一定要遐想或者色情啊，而系你嗰个特别夺目嘅人哋就会，好想识呢个人、啊，男男女女都系噶，咁但系如果你嗰个超密实咧，可能真系未必会望下你咯。 系，我试过咧，有人问我攞钱啊！ 小姐，我咪俾5蚊我搭车。 喂，小姐，你似系咪嗰啲会放数嗰啲啊？你个样啊，咁样。 喺条街度有人话：，我唔够散纸啊，小姐，你有冇唔知10蚊散纸俾我搭车咁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直接话：，你争几多钱啊？咁跟住佢唔知话争几蚊咁样，咁我直接俾咗几蚊佢啦，话唔使还啦。跟住之后佢系问我攞电话，佢话唔系啊，我真系你俾20蚊嘅散纸我，定唔知10蚊散纸我，我还翻俾你啊，你俾啲电话我，真系有人咁样讲。 哦， 系啊， 我嗰阵时都借过人钱嘅。我试过唔系借好大笔数嘅，嗰阵时系我搭车啦，跟住 借10万俾我， 唔系 你俾个电话我啊，我电话。 我而家先知原来我节目入边嗰两个女主持都一系好中意借钱俾人啦，一系好中意问人借钱咯。 我嗰个搭车都系搭车 ，OK。咁我就成日都发现咧，有一次咧就系争1蚊，另外一次咧就系我得八达通，但系嗰架小巴系净系收现金嘅啫。跟住我上车就好尴尬，跟住抄到去直情去尾站啦，跟住其实全车人都知道我喺度抄紧散纸噶啦。 跟住后尾咧，我谂住其实都几感动嘅，我谂住要问后边嗰人借嘅时候啦，跟住之后咧，咁我就话问佢借五蚊，然后我俾翻佢啦，即系之后落去你俾个银行户口讲翻俾你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唔使嘅，咁俾咗我之后啦，咁我纠缠咗，好似唔系几好嘅咁。当我咧拎住五蚊谂住俾钱嘅时候啦，跟住个司机同我讲：你唔使俾啦，前面嗰人帮你俾咗啦。跟住我就冲落楼下啦。 我都试过， 系咪啊？好感动啊！嗰人间有爱，但系我好尴尬，我落咗程车之后咧，我多咗钱啊。 哦、 即系我本身系一蚊都冇噶嘛，哦、但系我落完车之后我多咗五蚊。 咁你最后揾到究竟系边一个人帮你俾钱？ 揾到，我即刻追上去，我话我好想过翻钱俾你啊！佢话唔使啦，唔使啦，跟住就冲走咗，即系离开过马路就走咗啦。咁然后我就当然俾翻嗰五蚊后边嗰位小姐啦。咁 系嗱，我发现咧，而家暂时总括嚟讲啦，我啦的神同师培咧遇到嗰啲嘅俾人搭讪或者我哋真系搭人讪撩人哋俾钱啊借钱嗰啲咧，都算系唔算系最夸张，因为网上面有人讲咧。嗰啲仲誇張，我俾你哋再研究一下，你哋覺得誇唔誇張？佢話曾經有一個人咧，就問一個即係去買嘢食嘅時候咧，個嘢買嘢食嗰個人就係女仔嚟嘅。咁跟住之後咧，有個男士咧走去買完嘢食之後就話：啊，我想問一下你啊，小姐，你平時跑步跑得快唔快㗎？我都係隨口問一下㗎，就係咁講。咁跟住之後，那個女仔就話：嚇、其實跑得都唔算快嘅。跟住之後，嗰個男仔知唔知講咩啊？搭訕。 咁就好啦，咁你走嘅时候我可以唔使追得咁辛苦。 唔系，多女近啦。 都系讲追佢噶。 我系职业陪跑噶，我陪你跑啊。 佢话咁你跑得唔算快，咁即系我可以追你咯。 哇！ 嗱，快速讲咗一个，又系好夸张嘅。跟住之后咧就话有个途人见到个女仔啦。小姐，我想话咧，可唔可以帮手啊？咁样啦。咁跟住之後，我點解好似有啲問題啊咁啦？咁個小姐，你有咩問題啊？跟住嗰人同佢講，你個人啲乜嘢？ 即係個小姐話有佢問個小姐，佢話我電話有問題， 幫手我電話有問題。跟住個小姐就話有咩問題啊？咁 我冇你 幫到你啊？ 我冇你電話，可唔可以俾我啊？ 係啊，佢話點解我電話入面冇你嘅電話號碼嘅？ 哇！ 唔係，不如我問一下你兩個啊，如果你兩個受到呢一啲，你哋 O 唔 OK 啊？ 唔 OK， 唔得。好难嘅， 系啊，同埋 你堂堂正正话俾我听，小姐，我想识你得唔得？ 唔系、啊，但系佢得到阿莫嘅笑容，佢得唔到师培嘅笑容。我觉得师培真系会唔俾，但阿莫可能会俾咯。哎呀，你真系好过瘾啊！你我夜晚打俾我啊， 佢打嚟1723 啊，系啊，我俾呢个电话你啊，咁样。 率性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放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言辞，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最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哪里会听？你先一身要心中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再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同慰问同情过差，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以我杀手。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ay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t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见一身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从未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入风幽。是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 过他几千位，几千次不管你叫挑剔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嗰个名字 EGO 都系嘅，即系出街咧，即系如果俾人搭讪嘅话咧，自己都要好小心嘅。如果唔系，即系吓唔好立乱俾电话人哋啊，唔系夜晚可能会烦到你啊，有滋扰唔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话：，本港近期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维持在低水平，但仍然担心情况反复。过去两星期，大约四成确诊个案找不到源头，因此要较为谨慎。加上农历新年有很多人拜年，疫情可能有滞后。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疫苗接种率有可能是疫情的关键转捩点，如果有高的接种率可以产生保护作用。至于群体免疫，目前的数据不是太多。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说，选择疫苗的时候要视乎自己有没有不适合的情况，例如对某种疫苗有严重过敏反应，就要避开相关的疫苗。特别的群组，例如是孕妇、未有控制好慢性病和发烧的市民，可能有疫苗不适合接种，应该咨询当场的医护人员。警方拘捕一名21岁男子，他涉嫌日前在彩云村一间连锁快餐店拒绝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并涉嫌袭击店内职员。事发在星期四清晨6:45，男子前往彩云村商场一间连锁快餐店购买食品，怀疑不满要事先以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同店员争执，有人将手中的手提电话掟向店员之后逃去，店员眼角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昨晚拘捕怀疑涉案男子，在他住所检获衣物和手机，男子保释候查。警方怀疑男子有精神病，使用的智能手机并没有安装安心出行程式。一名20岁青年前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在单位被搜出藏有士巴拿、螺丝批和对讲机，被裁定藏有非法工具罪成，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入更新中心。辩方透露将会就定罪提出上诉，裁判官苏文龙拒绝他提出保释等候上诉。控罪指被告李家健在前年11月11日全港三罢活动当日，在上水天平山村管有一个士巴拿、一支螺丝批和一部的对讲机。他早前已经承认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品行良好，同意并接受更新报告内容，因为体力问题不适宜进入劳教中心，希望法庭可以判被告进入更新中心。日本指中国海警两艘的船只今朝早相继驶入尖角诸岛，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第11管辖区海上保安总部说，两艘船各自航行大约1小时50分，其中一艘搭载类似机关炮的装置，

啦，喂，翻翻嚟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系有呢一个 Saturday Game On 嘅时间，咁啊，揾翻晒我嗰对手出嚟先。 Hi， 阿莫，系啦，咁啊，而家咧直播室啦，有迪神啦，思培啦，咁啊，阿莫咧就喺电话度啦，咁你而家就企喺听众嘅角度啦，可以感受一下，一齐估下究竟今日呢一样嘢系咩嚟啦？ 今日呢一个嘅物件咧，我先俾一个 tips， 然之后咧，我哋就开始 level one 问问题嘅时候啦，好冇？ 系， 今日呢一个嘅物件咧，系唔系个个人屋企都需要有嘅？但系若果你有呢个兴趣嘅话，呢样嘢你系不能缺少。 嗯，这个兴趣啊，这个兴趣是。 我们给时间你问问题啊。 Game on, level one。 好，发问时间开始。 我问先，这一样嘢不是一定，这个兴趣是普唔普遍的？ 普遍的，很普遍的，真的很普遍。 阿莫同埋我有冇噶？ 我玩的，我玩的，即系我而家有啦，所以我攞得翻嚟嘅就是我有啦，我有玩的。 是咪男仔中意玩多咧？ 男男女女都有，不过 诶，玩玩 师培有冇玩咧？我又真系唔系好肯定。我估师培唔会玩啦，因为都几烦嘅。 我咧， 你啊，你可能有机会会轻轻玩过，但系以我同你交谈咁耐咧，你系唔似会，你可能会喺人哋屋企玩过，或者喺街上面有兴趣玩过。哦，但是你自己应该就不会玩了。 哦，即是在街道都玩得的东西， 街道都玩得的 小东西来的。 但是在街就没那么方便的，通常在自己家里先会玩这个活动的。不过我讲的那样的物件只有在家里才会做的。 是不是无形的东西来的？ 不是。 在家企先会做 的。我而家叻啦，我放咗几次水咧，都极快俾人估到啦。我今次又要收翻紧啲啦。 系，唔系咁？的神有时成日都带啲好特别嘅嘢翻嚟嘅，咁所以系难估啲嘅。 咁但系 有啲贴士嘅 呢一个嘅物件咧，各位听众咧都可以透过我哋嘅 Facebook 啦，都可以一齐估下嘅。 冇错，啱啱出咗个贴噶啦，可以喺下边度留言。 系啦，哇！师培派贴，好嘢。 我派贴啊嘛， 我都排咗好耐， 仲需要啲时间，等你结咗婚先啦。 奶奶想饮呢杯茶啦，系嘛？ 我都望呢一日好耐啦。 好啦， 呢样嘢系平嘢嚟噶啦，以嗱嗱唔系问题嚟噶，即系以的阵平时嘅 节俭 嘅性格。 喂，咁我答唔答你啊？你咁样问， 系啊，我讲明咗唔系问题咯，讲明咗噶。 好啦，好啦。 的阵通常都唔会贵得去边噶啦，玩嘅会唔会玩好快就会唔想再玩嘅嘢嚟噶？ 嗱呢件物件就唔会嘅，咁因为呢一个嘅物件咧，系楞住呢个成个活动嘅，因为佢个需求都好大嘅，咁所以若果你我唔再玩呢唔再做呢件事，再玩呢件事咧，可能我就会放弃我呢件物件啦。 师培，你觉得似唔似游戏机啲 friend 啊？ 我觉得似。因为我觉得是偏好男孩子有的东西多一 点。而且他说我曾经都玩过一段时间，跟着就没怎么玩了嘛。 我都是游戏机。刚才我就是想，我想想想好像不是，你又好像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件事。因为我不太肯定。 怎么 啊？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怕我又会讲出来，但这件事很 common。即做呢个活动啊，我唔能够用玩去形容啦，做呢件事啦，不如我哋唔好用玩呢个字啦，如果唔系你哋会去咗好远。做呢件事啦，做呢个活动，呢个系一个兴趣嚟嘅 ，OK， 系一个兴趣。但系嗰种嘅兴趣咧，你谂下点样可以屋企又做到，出街你又会接触到咧？ 剪指甲咯，啲人成日都系咁， 尤其是喺个巴士上面啊嘛。 明明呢样嘢喺屋企做先好噶嘛，又要出街做。 系哦，真系唔知点解咁中意喺街度。 可能佢哋好忙啦、啊。 仲要咧喺街佢做咧。 好悠闲噶，佢喺架车度剪嘅时候。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忙到喺屋企冇乜时间，咁所以就唯有偷闲就系搭车嘅时候剪啦咁样。 通常剪指甲嗰啲人个样好悠闲噶， 系 咩？好似悠闲样噶。 同埋你秒佢系你唔啱噶嘛。 系， 我想问一下呢一样嘢咧，系你要玩呢个兴趣，系必须要另外配定系？ 唔系玩啊，佢话。 哦，你要做呢一个嘢啦，呢一样嘢啦，你系必须要即刻要买嘅配件嚟嘅，还是系？ 你问得好啦，呢个问题 是的，都真的的。因为当你开始了这个活动的时候呢，你是真的很短时间你就需要用到它的了。 但可以没 的。 你可以不用它 的话，我没有其他东西都没用的。 揸住呢个配件冇其他嘢都冇用， 系 噶，系噶， 即用唔着噶啦。 因为佢喺呢个兴趣入边系一个几大嘅需求嚟嘅。 呢、 這个兴 趣需唔需要好多人一齐玩嘅？定系我自己一个已经好开心噶啦？ 自己一个已经好开心噶啦。 嗯， 系啦。 自己一个，我谂系咪螺丝批嗰啲？ 吓？ 做咩笑我咁啊？睇你唔系喎。 如果螺丝批咁嚟， 我想 问 下螺丝批你攞出街点样做一个兴趣？ 我反而想知道我有咩兴趣咧？你觉得我嘅兴趣要用到螺丝批？咁你觉得我有咩兴趣咧？ 佢话你呢排装修嘛，中意， 所以我就要整螺丝批啦，系嘛？ 唔系，咁其实譬如你男仔咧，好多手工嘢咧都需要用到架撑嘅，即系螺丝批啊、十字钳啊、唔系十字批啊等等呢啲。咁我就谂紧会唔会系咧？因为你哦，系咪手作嘢嚟 嘅？近期先有嘅。 我近期先有手作嘢嚟嘅，手唔系唔系唔系，你讲咩啊？我个兴趣啊， 系啊， 系啊， 正常咧，如果你玩到另一种，即系喺呢一个嘅 category 入边，你玩到另一个层次咧，你可以叫做系手作嘅。但系我就冇手作喺入边嘅， 实用嘢嚟嘅。 你讲我工具， 你嗰个兴趣 嘅兴趣唔实用噶，你唔可以叫实用咯。但系因为可有可无啊，其实好简单，你即系放喺。你嚟到我屋企，你会觉得啊可以唔使噶，但系你有啊，哦几得意咁咯， 多唔多人有啊？ 都算多。 出去买贵唔贵？定系多数都系自己整？ 出去买好平，超平。 我谂系咪雕花嗰啲？ 即系我会喺屋企雕花嚟嘅。 系啊，点知你啫？ 你两个即系对于我近排嘅兴趣系，你觉得我屋企雕花同埋屋企玩雕刻刀嘅？ 我觉得系艺术人、啊。 我想讲我有挑黑刀 嘅， 我都有噶。 你有玩？你有整嘅，即系你有真系挑嘢嘅。 细个嗰时，细个而家 美术堂，你冇上过咩？ 有咁我都有，我冇 keep 咁耐啫。我冇 keep 咁耐啫，雕木咯嗰阵时木工啊。 系或者整嗰啲印台咯，自己嘅名嘅印台咯。 系啊系啊系，唔系呢个方向， 唔系呢个方向。 好，最后一条啦，每人各一条啊。 你俾 tips 啦，谂唔到，太远啦。 俾 tips 啊！呢一个嘅 tips 系有一条街专系卖关于呢个兴趣嘅嘢嘅。 哇， 好近啊！ 你觉得近咗咩？ 好近，真系好近啊！成条街都系卖呢个兴趣。 喜帖街又专卖嗰样嘢， 有雀仔 街 又 卖第二样嘢，系啦，雀仔街卖第二样嘢。 有金魚街， 嗱我一首歌 有玩具街， 我一首歌時間， 花開， 我又睇下呢個網上面嘅聽眾們有冇一個智囊團可以幫到大家嚇， 跟住零， 暫時 冇人答到， 暫時係零， 有人回， 有人回咩？ 有人回應嘅，但我唔睇啦， 你唔偷睇啦，喂，因為大家都係想問問題多，咁啊，我轉個頭翻嚟啦，答完大家問題，我再俾多個牽手，好冇？ 好嘢。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像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感觉 M 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吗？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 来提示我生活不算差吧。愿望有日真实见面，何时见面？我恐怕从此。昨晚就要删除吗？ 陈海咏《虚拟人与我》，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Level 2. 好啦，我读一读下咧呢个网上面咧听众们嘅问题先啦。咁 Teddy 咧就话系咪某一个季节咧比较多人玩？咁啊冇分季节嘅，咩节日咧咩季节咧都有人玩嘅呢样嘢。好，咁跟住 CY 咧佢就问啊，使唔使用电噶？呢个要用电嘅。配件要用电，我呢嚿嘢唔使，但我玩嘅呢个兴趣其实系 fulfill 好多电喺入边嘅。咁但系我呢嚿带翻嚟嘅嘢系唔需要用电嘅，胶质定铁胶，有几重？我呢件嘅嘢咧，其实系你当有啲咩咧，轻到好似一个 mouse 咁轻咯，好轻嘅啫。咁跟住室外定室内用嘅，室内用嘅比较多，因为好少见我呢个兴趣喺户外嘅，通常喺室内地方嘅。咁跟住另外呢有个叫做善 van 啊，嗱我唔肯定你个名点读啊。咁跟住佢就话系咪用干电呢？咁样，咁唔系嘅，头先都系呢个配件唔使用电啦。E 车，有人问系咪 E 车？唔系 E 车，录音机唔系录音机，有几大件噶？ 拎到 E 车出街。 即 未有迷你嘅 ，E 车都有。 我去 busking 帮人补衫， 十蚊件，十蚊件。 系啦，几大件嘅咧？呢、這个物件咧，其实都系幼身嘢嚟嘅，好幼条嘅。但系佢嘅长度咧，系一个 A4 箱摆落去要打斜先摆得到。咁你 不如快啲俾阿师培摸啦。 喂，好啦，嗱，咁啊，仲有一个重大嘅 tips 啦。重大嘅 tips 系咩咧？有人就问阿 Teddy 就话喂 Dixon 呢期咧去得最多系金鱼街喎，嗱好大嘅牵涉啊， 系、 大家有睇到我啲 story 啊，知道啊呢排啊玩得最开心啊，热闹嘅嘢系咩啦？ 我知 我就系见你煮饭啫， 唔系啊金鱼啊佢屋企，唔系金鱼，鱼仔 都系你老婆， 鱼仔啊，鱼仔啊， 哇！我可唔可以讲？ 好快啊！师培已经插咗只手落去摸啦，我未开始讲，佢就已经插咗只手落去摸啦。 呢排成日都系咁噶， 佢赶住， 好矛啊！ 呢排好赶咩？ 少少啦，时间唔等人啊，你知噶。 系啦，嗱摸到啦，嗱咁啊，俾一个再大啲嘅 tips 啦。金鱼街咧就真系我去得多，而今次咧呢件嘅物件咧同养鱼有关系嘅。咁但系呢嚿嘢用嚟做乜嘢咧？咁啊，俾师培形容俾你听啦。 好，嗱，我而家咧就见到呢支嘢，其实都。 你摸到之 後，摸到大約知噶啦，大約知 嘅， 有一條好長嘅直條咁樣啦，跟住佢係好似通咁樣嘅，即係有大約我估1.5 cm 跌到2 cm 嘅厚度直徑啦。跟住之後咧，個尾嗰度咧有一個支支泵咁樣嘅嘢嘅，咁你係揸落去嘅時候啦，好似會擠到啲氣透過嗰條管出到啲嘢。咁究竟系乜嘢咧？ 究竟有咩用咧？ 泵嗰啲營養液啊，泵水啊，即係嗰啲嘅，泵空氣咯，啲水啊，嗰啲 band 係咪？ 我覺得可能係咯，但究竟係營養液定係水定係空氣咧，都要諗下。 嗱，跟住落嚟咧，我就冇 tips 噶啦，因為已經好近啦。咁但係大家就估下究竟呢支嘢有乜嘢用，就靠你俾最後答案我啦。 我覺得係泵空氣嘅，因為。我觉得鱼缸好似话，除非咧你有嗰啲咩氧气箱，如果唔系咧就要成日换水，如果唔系啲鱼仔咧就唔够空气啦。我又唔 系 好熟，不过 但系你谂下，会有空气珠噶？而家呢排好似唔系有啲 哦，系啊系啊， 氧气珠定珠乜鬼咁样？ 氧气珠，氧气珠。 咁有啲人冇嘢做，可能中意自己泵啩。 我估系食啲营养液落去。 咁大支好长喎、啊，呢、這个成个前肢手臂前肢咁长 喎、 啊。 咁、哦、会唔会就系 成廿 cm？ 插支氧气管落去嗰啲 friend 啊？ 但佢有个泵噶、啊，即系得闲行过、 啊。啊，有听众问系咪鱼竿？唔系鱼竿。 不是鱼竿，冇咁长。 即系我养光鱼喺屋企钓嘅。 系好残忍啊！ 好恐怖啊！咁样 养完之后又放翻落去咁样，系唔系嘅？ 冇钓鱼、啊，唔系，其实我冇养鱼、啊，唔知咩嚟嘅。唔系泵氧气，泵氧气嗰啲 friend 啦，系学师傅话斋。 好，泵氧气嘅 friend， 究竟系咪咧？ 最后嘅答案系泵，但系佢系一个抽水嘅泵。 吓，要抽啲咩水咧？ 因 为 咧，鱼缸其实咧，原来系要即系、 就 是、你 keep 住换水噶。同埋点解我话用得好密咧？就是、因为喺个过程当中咧，你系要换水嘅时候，可能系三至五日咧，你都真系要帮佢换噶啦。咁但系因为我最初嘅时候个鱼缸好细个，咁我系养一啲斗鱼先嘅。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咧就系、是、喺我嘅斗鱼缸入边咧，系用嚟俾我换水用嘅一个泵。 我想问。咁如果你养斗鱼嘅话咧，啲、鱼系咪日日都打交啊？ 其实咧，斗鱼咧系可以独立嘅，首先，诶唔系话可以啦，而系因为其实佢需要独立，因为如果你两条摆入去咧，佢真系打到砰砰声嘅。 系咯。 继而咧就系因为我系分缸养一个细缸，个缸好细个嘅，就可能一只手板咁样嘅啫。 一个缸嚟。 一条鱼一个缸啊！咁同埋咧，原來咧，即係你要幫佢換，就唔使換得好密嘅。點解三至五日？因為佢有時啲便便啊排咗出嚟啊，同埋有啲食物嘅殘渣佢冇食到咧，嗰啲係會嘔菌嘅。咁所以咧，我就要時時刻刻留意住幫佢去換水。咁去到而家咧，我屋企真係買個大魚缸之後咧，我就冇咁麻煩啦。即係都要換水，不過就佢自己有啲過濾啊，有啲幫佢處理啲污糟嘢啊，或者吸咗一啲垃圾嘢啊，咁就有一個系統啲。就唔同我之前要系咁自己揾手泵啊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就带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最人嘅兴趣啦，继而就其中一个配件咧就系呢个泵水嘅泵啦， 有趣有趣，啊就稍后可以影俾大家睇啊， 系啊，喂下次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养鱼，我觉得几好倾， 成个鱼缸嚟摆喺个兜度俾我估， 不如下次我请你去我屋企玩啦，好嘛？冇啦， 想睇啊， 好重嘅。嗱，咁但係咧，下一次咧，我都我覺得可以咧，就係、是、再講下多啲咧，係冇辦法啦，係咪先？即係技術上嘅嘢係咁 嘅。 咁啊，即係下次我可以講下咧一啲關於養魚嘅嘢。點解 養魚貼士？ 點解咁講咧？因為原來養魚咧，我第一次養光魚嘅時候買咗好多魚啊，我唔識啊。原來身邊啲人同我講：，哎呀，你第一次買咁多魚啊！好多都系顶唔顺嘅，因为新缸、新水、新泵啊。 系咪？我想知咧，边啲用鱼粮，边啲用红虫噶？即系嗰啲鱼啊。 喂，我细个咧真系试过经历过养红虫咧，原来唔识搞系搞唔掂，屋企会有虫噶。 咁夸张？ 会呕蚊啊，呕啲飞飞啊咁样。 哇！我冇试过，但系一个有趣嘅经历就系我嗰时细个，唔系细个啦吓，以前做某一间公司咧，我系因为闷得滞啊，坐角落头，所以咧我系买咗一条鱼翻公司养嘅。即系我公司嘅台头， 系 公司台头系有一条鱼。 因为师培话我喺公司都孤独，我要条鱼陪我。 系咁又唔系 鱼嚟噶啦。 咁佢同我咪有伴咯，系咪先？咁结果有即系大家同突然间好多同事关心我，就多咗朋友啦。咁、但系有一日佢好不幸咁样就离去咗条鱼。你条鱼好嘛？唔系关心我，系关心条鱼咯、 啊。喂，唔系，但系你养鱼应该真系聚到啲 friend 埋嚟问你，即系隔篱位嗰啲啊，会问你啊条鱼好靓、 啊， 点养噶？咁样 或者闷得滞过去睇住条鱼咯， 系啊！突然间就会多咗好多朋友，大家如果去到新嘅环境，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未必间公司俾你养宠物嘅吓，自己谂下啦。 但系咧养鱼啊，养即系整鱼缸啦，唔好讲咁大啦。有啲人咧公司中意养草啊，即系养一啲水草啊、其实原来水草都好难种。因为我自己咧经历过一次养水草，经历过一次就系细个爹哋去养红虫啊，即系喂红虫俾啲鱼食咧，系好扭教噶，同埋嗰种污糟嘅程度系你无法想象，因为会好臭啦，第一啲水好臭啦，第二就系咧你去打理佢，你要换，若果你喺公司想养咧，你都唔系话咁简单，好似师培咁咧，简简单单养缸鱼仔好啦，冇咁麻烦，因为咧我有朋友试过喺公司养咗好大个缸喺个位度啊，谂住哇风水鱼风水鱼啊。佢真系整湿晒啲文件啦！ 哎呀， 有一次咧，条鱼唔知点解咧，即 跳出嚟， 生虫定点咩痕啊，真系飞出嚟喺个底度，嘣跳出嚟， 哇！ 冲开咗个跌咗落佢啲文件度咯，最后湿晒， 好夸张喎！ 系啊， 好少有嘅。 所以咧，养鱼咧都要小心。不过有啲人就话：喂，养鱼啊，细细条啊，唔紧要嘅，即系。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志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嚟到五点十分呢度，继续系寻常事认真做。 系啦，咁啊，思培今日咧喺港珠咧，就谂住同你讲下慢性疲劳呢一样嘢啊。因为咧，我发现嗱，过年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啦。本身谂住瞓好多，但系咧最后仲夜瞓过平时。 我而家咧其实唔会可以瞓好晏噶啦，我而家平均八点零九点咧就醒晒噶啦。因为一系就急厕所醒啦，一系就有时起身咧，及一及下电话几多点咧，一望嗰个动作咧就已经醒咗啦，瞓唔翻噶啦。 咁奇怪，系咪因为你平时都好早起身先？ 可能系持续咗三四日啦，跟住就一路惯咗咧，就惯到而家咯。但系呢个习惯系上年开始 嘅，系其实都会嘅。而家翻工啦，可能特定可能翻咗一年或者两年，你都系喺嗰个时间度起身嘅话咧，确实周末咧都系会喺同一个时间起身嘅。 系啊， 咁但系咧，另外我觉得好奇怪就系、是、通常啲妈咪级啊、爹哋级啊，就成日都话俾我听，去到某一个岁数咧，就算点都瞓得唔耐嘅，即系瞓得几个钟啊，就会自己醒噶啦。 系啊， 但系你又咁早出现呢个情况， 可能都差唔多老啦。 唔系嘅，即系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少少即系睡眠上边嘅调节啦，即系人越嚟越大。咁但系有一样嘢咧，我想讲嘅就系，而家大个咗咧，身边好多朋友话俾我听，佢成日都觉得瞓极都瞓唔够，瞓极都觉得好攰啊。 我细个可以瞓到一点两点噶，真系越嚟越大咧，就越嚟越唔可以瞓到咁晚，同埋瞓醒咧，系真系好似啊，我系咪仲喺梦入边啊？我到今日我而家呢一刻啊，我个人都好似咧，即系翻嚟嘅时候个路程上咧，我都好似好迷啊，唔系好知自己点。跟住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又打俾阿子龙啦，子龙都系同样状况咯。 子龙应该系全日廿四小时都系咁。 唔系咁，加上佢而家即系凑小朋友啦，加上做通宵啦，咁啊，所以佢都话即系个身体唔同咗啊，佢 feel 到啲内脏同佢倾偈咯。 咁夸张？ 系啊， 不过太疲累啊。 啲内脏同佢倾咩啊？ 喂，好攰啊，几时休息咁咯？ 即系瞓完你都系觉得好攰， 系啊，好攰啊！即系 自己讲嘢， 成个人系疲劳咯。即系我又会以前咧，点解我会知道佢身体反射咁严重呢？我从来都唔按摩，从来都坐唔到按摩椅嘅。 我想突破啦！你咁讲完， 系啦，我而家坐喺按摩椅可以好受得到，继而就系俾人按摩完全唔惊咯。以前系痛嘅，直情坐按摩椅都痛，你谂下个背脊痛好耐，但系而家唔痛咯。 真系好攰， 我就知道自己应该真系好疲劳啦。 同埋咧，想讲嘅就系咧，有好多人咧，其实有呢一个慢性疲劳咧，系唔知道嘅。咁今次咧就揾咗啦一个日本嘅一个医学嘅博士啦，其实佢嘅主力咧就系研究呢个大脑血清素同埋压力嘅关系。咁就出过本书啦，就讲啊，其实有好多人咧都成日都明明瞓咗十个钟，仍然觉得好攰，放假狂瞓都觉得好攰。咁点解咧？ 点解啊？ 系啦， 好学不倦。彭永儀 咁首先，原来咧佢话咧，如果你瞓影响睡眠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血清素唔够啦。因为其实血清素咧就系负责调节人体好多荷尔蒙嘅分泌，咁啊，譬如你生理时钟啊、睡眠质素啊、情绪控制等等。咁如果咧你真系缺乏咗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失眠啦，或者瞓得唔好啦咁样。 咁系咪真系血清素真系唔够咧？ 有机会系咯。 饮水沟淡佢得唔得噶？ 唔够你仲要沟淡佢，咁你晕得噶咯？ 唔系啊，佢血清素唔够嘛，咁我咪即系要沟多啲，等佢沟淡啲血嗰啲。 一阵会讲下有啲咩原因嘅。咁但系咧，饮水呢一样嘢咧，我自己觉得咧，得闲系真系要饮多啲嘅，因为佢可以促进你啲血液循环啊。 嗱、举一举手先，因为咧我最近啊兴嗰啲咩健字饮水啊嘛，买啲嘅近呢排。但系咧，我就真系问我中医师，我睇翻中医想调理好啲啦。咁咧睇中医师嘅时候，我就啊嘛要系咁泵水，我系咁泵水，点解都唔舒服嘅？佢话口渴饮就得噶啦。好多嘢过量呢、 啊、但唔係喎，好多人话如果你口渴嘅时候即係已经话你个身体已经係缺水，所以先至会令你觉得口渴，所以其实就唔係一次个泵好多水落去，但你要逐啲逐啲飲囉，即係可能你一两个钟头你就要飲啲，一两个钟头飲啲，令到个人冇口渴嘅感觉喎。 因为呢我都问佢吓唔係喎，如果口渴先飲我可以一日都唔飲水㗎喎，佢话咁又唔得，咁但係你自己即係唔使话硬逼自己飲囉。佢話佢見到而家好多問題情況出現咩咧？啲人帶一個大水樽，限自己一個鐘頭飲曬成樽水。佢話好容易係將成件事調轉啊，令到你嘅身體更加差。因為第一你飲得太多水，佢會即令到你入邊稀釋啊。繼而就係你飲得太多水，佢會中水毒，所以佢就話即係飲水係要養生係 OK 嘅。第一就是你飲暖水啦，唔好飲凍水啦。第二就是你千祈唔好以為飲得水多好犀利，飲三四樽啊好勁，但其實好容易係會令到身體入邊唔係正常運作啊。因為有啲人咧佢就話你係啊，你飲得水多梗係好啦，但係奈何係你可能一個禮拜日日都係飲唔多水，突然間嗰個禮拜話興起我要飲水，我一日入邊泵好多水，咁你個身體根本就協調唔到係你平時要嘅水分，咁佢咪好容易會造成你入邊就係撞車咯，即係你入邊咪亂曬咯啲嘢，所以佢就話叫我啦，佢叫我啦，就真係適可而止，因為佢知道我唔係成日喪飲水嗰啲人，佢就唔建議我係咁泵水咯。 哦，即係適量啦，咁樣講。係 啦。 咁但我又覺得太少又唔好嘅，即係太多當然過量咧，頭先講咧亦都唔好啦。我自己覺得我平時啦嚇飲完水之後係有一個改變嘅，我有一段時間突然之間係嘛應該開始啦，就每日大約飲八杯水真係有。咁我 feel 到咧自己嘅皮膚係好好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你睇翻自己嘅狀況啦。如果你真係好唔中意飲水嘅，我可能飲五杯已經想嘔嘅，咁你就唔好再過量啦。咁啊，繼續講翻先。另外，點樣可以發現自己係咪慢性疲勞呢？咁有一個節目啦，亦都有一個醫師就講啦，其實有四個睡眠嘅特徵咧，睇下你哋有冇啦。其實有嘅話咧，亦都可能代表你有過分嘅疲勞咯噃。首先咧，就係你嘅身體咧。因为成日都好似瞓唔够咁样啊，五至十分钟咧就好快就会入眠噶啦，即系可能你一摊喺度啦，跟住之后就即刻瞓着啦。喺闹钟醒之前咧就已经醒啦，或者起咗身四个钟头之内咧就已经好想瞓觉，或者你一得闲就哦几时早上几时都瞓得着。 我刷牙都已经眼瞓啦， 即系就可能过劳。刷牙就已经眼瞓，会唔会太夸张？ 刷牙已经攰啦， 系咪啊？我尤其是过完新年之后翻工嗰下，真系刷牙都攰。好想翻去瞓觉，但系冇办法啦吓，唔翻工就冇钱啦。咁我继续啦。另外咧，玩手机啦，玩得多都会有机会影响嘅，因为咧佢话电子蓝光咧会影响你一啲嘅褪黑色素褪黑激素啦。咁而呢一啲褪黑激素咧，亦都会影响咗你嘅睡眠啦。咁另外讲多少少咧，讲到一个原因。 唔系啊，我真系咁啊嘛！ 准备咗资料俾大家， 开心啊！即系你听到自己嘅症状，中我咁样开心。 系啊，唔知点咩事啊嘛！ 仲有一个原因，唔系咁，我觉得大家都要知多啲嘅。咁因为而家大家都好，成日都可能会有慢性疲劳啊，成身边好多人都成日都好攰啊嘛。讲多一个原因啫，就系咧，有时我哋咧成日玩手机，其实唔好，大家都知噶啦。但系咩原因咧？成日你个脑都好兴奋啊！即系长期你个大脑咧一路睇， 瞓唔到觉啦。 系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瞓之前咧，如果你不停咁样谂嘢嘅话咧，即系可能做嘢啦，做到好夜，跟住想即刻瞓觉，其实瞓唔到噶。你个脑仲喺度不停咁转紧咯。你有冇试过？ 好明显嘅，我经常性系咁，因为我尤其是做夜晚节目啦，咁阿迪神都试过陪我哋一起做夜晚节目，甚至乎有阵时做到凌晨两点钟 嘅，五点先瞓咯。 系啊，四五点先瞓到觉噶，因为翻到去你好，你其实咧一闩咗麦好攰噶。好即刻唔想再讲嘢，但係呢好奇怪嗰样嘢就係、是、呢你瞓唔到觉㗎，你只係唔想讲嘢啫，但係你瞓唔到觉㗎囉，而依然好精神。 係啊，跟住唔生性煲劇，哎一煲又唔使瞓啦， 朝 早先瞓觉。 係又或者就諗住哎不如食啲嘢啦，食宵夜啦，因为食完宵夜之后又会有少少烦气攻心，可以瞓到觉啊，舒服啲㗎嘛。哇跟住之后就变咗肥婆啦，肥仔啦。 搞唔掂啦。 系咁就系，其实都好麻烦，所以就有时如果用脑过度咧，揾呢啲方法令到自己个脑静止一下咯。可能瞓觉之前，其实好多人都讲啦，尽量少用电子产品啊。咁啊，另外仲有啲医师提议嘅方法，都可以帮助下大家减轻呢个慢性嘅疲劳嘅。转头一首歌之后话俾你听。 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假如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觉慌张，通通关起了声响，事事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事事亦受你检查，志向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 一首歌，佢叫李贤啊，歌个名字《这世代》。 为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头先讲到啦，其实咧。都 feel 到我喉咙好疲劳啊！咁好多人咧，其实喺生活上边咧，亦都有呢一个慢性疲劳嘅一个情况出现，但系你可能咧未必发现到自己有。总之就成日都觉得，瞓极都瞓唔够啊，瞓极都觉得好攰啊，咁样。咁有啲嘅方法可以解决嘅。首先咧，医师就话咧，每日培养晒太阳30分钟。 咁呢个我 维他命 D 系啊，呢个我又觉得系，因为咧我上个礼拜顶唔顺啊，真系攰得好过分啊，太耐冇喐啊，同埋即系你都知啦，而家疫症啦，好多地方都唔敢乱咁去啦，何况我嗰个区域啦，我唔敢喺街跑啦，但我顶唔顺，我真系太痛啦个背脊，每晚瞓觉都痛醒咁滞咧，跟住咧我就落街跑咗一两日步咧，我即刻冇事。 吓，争咁远， 即刻冇咁痛，同埋晒咗太阳出咗身汗咧，又好似真系将嗰啲唔舒服咧逼翻出嚟。 都会嘅，我觉得做运动其实真系好紧要嘅，即系你晒太阳，你会觉得个人舒服啲啦，可能温暖，我唔知点解。咁另外再加埋做运动，就好似排咗啲毒咁样啦。咁咧，另外佢就话啦，因为咧你晒完太阳之后啦，咁你就可以活化你嘅血清素神经，咁就促进咗你大脑里面嘅血清素嘅分泌，咁就可以消除你大脑嘅疲劳啦。咁亦都有提議啦，如果你真係冇時間出去曬太陽點算好呢？其實又未必一定要個人呢真係行喺個花園嗰度，或者企喺個花園度30分鐘嘅，可能去下露台啊，或者係可能喺窗邊度曬下都 OK。我就諗啦，咁啲如果翻辦公室嘅人呢坐喺窗邊得唔得呢？系咪都应该可以咧？都叫晒到啦、啊。 因为佢都系处于因为佢都系处于呢个压力状态嘛。因为你做嘢嘅时候，你都系绷紧噶嘛。咁你咪都系释放唔到或者清唔到一啲、一啲压力咯。 同埋 即系要 hea 住做， 可能会眼攰咯。 啊，都系嘅， 太阳嗰啲反射咧，好辛苦 啊。啊，都系嘅，都系嘅。我以为咧 hea 住做，然后喺嗰度晒太阳，留30分钟俾自己 hea。 唔得噶，唔得噶。 唔得噶嘛？好努力工作嘅人啦，好明显就系、是、好。另外咧就系恒常运动啦，咁就当然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啦。咁你运动可以令你加多啲嘅血清素啦，咁亦都会有助你睡眠啊，消除压力嘅。咁但系佢话咧，其实步行啦、咀嚼同呼吸都得噶，即系你得闲咬下个口咧。其实有时可能我哋人越嚟越大，尤其是或者好多人有懒音啦，都系因为个口咧开始越嚟越懒，唔系好想喐啦。咁佢就话咧，其实咀嚼都可以嘅。咁另外啦，仲有一个方法，有几个方法嘅，讲其中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啦。佢就话要见下啲朋友啊、屋企人啊咁样，但系隔住个手机系唔得噶。所以咧喺而家疫情嘅底下咧，系咪有啲困难咧？佢就话咧，因为咧，如果你见你嘅朋友同朋友倾下偈啊，其实系有助消除疲劳嘅，佢可以产生一种叫做幸福荷尔蒙嘅嘢啦。咁就系你要面对面，然后进行语言嘅交流咧，先至会产生到嘅，就系、是、有一种嘅幸福感啦，有一种嘅愉快啦。咁但系咧，而家疫情又真系好似有啲难度，可能我咪记得翻屋企同屋企人倾下偈咯。 但我觉得咧呢一种嘅慢性嘅疲劳咧，另一种系我最近都好明显嘅，就系颈椎，因为成日都耷低头整嘢啊、打电话啊、玩啊、睇剧啊咁样咧，我系真系唔知点解咧，条颈咧系极冤咯。 我都会 噶，直情揿啲淋巴位咧，以前唔觉噶嘛，即系可能啱啱玩就冇乜嘢啦，咁跟住咧慢慢开始咧劳损得过分咧，直情系耷低头一阵咧，哇，好似冤到咧上唔到去嘅啲血，上唔到个头度。 会有噶，我自己咧有个方法嘅，我自从学咗倒树冲之后咧，咁我就好啦， 我都有听人讲过，我有听人讲。 系啊，嗱，咁但系咧有一啲我屋企咧嘅一个屋企人啊，咁啊年纪比较大咧就做唔到倒树冲，咁点算咧？咁啊当然即系你要衡量下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同埋最紧要安全啦吓，即系安全先好做啦。佢咧就揾个 sofa 啦，跟住之后咧就坐喺个 sofa 度，个头咧就向下向住个地下，咁就尝试令到个脑可以有少少充血嘅状态啦，咁或者系我就谂，咁我企喺度个人如果屈身，跟住之后个喺个裤囊嗰度摆个，即系个头摆喺个裤囊度得唔得咧？ 即系啲人话睇到嗰个方法， 鬼眼嗰个方法， 倒树冲睇到 grad， 鬼眼十法系嘛？好似叫做 彭氏兄弟嘅作品咯，我记得 好似见鬼十法啦，见鬼十法啦。是是不是鬼见鬼十法。 但是我看完那裡之后我就不敢再做这个动作。 是啊是啊是啊。但泰国都是这样，泰国即是讲起这个动作，泰国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整的嘛。即是就啊这样见到鬼啊这样。 是那么当然啦，即是信就有啦，不信就没有啦。 不过刚才你讲过呢什么倒树冲这样呢。 倒树冲是、啊。 当然啦，都好像 Super 先讲下，真的你自己能够有能力衡量了你才会做，因为这些动作都会伤颈的嘛。 是啊，还有啊，不要真的倒这么久，不要真的以为喂每一样运动做耐啲先好啊，唔系噶，即系正如咧，我咧走去做物理治疗咧，那个物理治疗师都同我讲，佢就话你唔好以为咧，譬如拉筋啦、啊，拉得太多咧系好，佢嗌你拉唔知廿下、卅下，你就系拉廿下、卅下好啦，你唔好再拉一百下咁样。 嗯， 分分钟会去拉翻伤，即系有反效果同拉伤条筋。咁倒树冲都系咯，瞬间你脑充血啊。 系噶，咁所以即系自己即系做运动啊，要阻截呢一啲慢性疲劳咧，都要自己量力而为啦，咁但系都真嘅，放低一下啲电话咧，有时俾自己宁静下、休息下咧，都会对你嘅生活咧系好多，有翻啲质素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连续两日新增双位数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今日新增15宗，1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香港电台一名24岁男助理编导确诊，据了解，香港电台电视大厦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根据卫生防护中心资料，有关个案被列作同早前的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这名助理编导住在上水名都罗马阁，上星期日发病。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在记者会上说，他之前曾经去过电视大厦化妆间拎外景服装，但与港台之前确诊的发型师没有密切接触。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说，艺务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情况越趋严重，由于制造或者使用有关艺务程式有可能触犯相关法例，资科办已经将所有怀疑艺务网站和流动应用程式交由警方跟进。资科办再三提醒市民，登入或者使用来历不明的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式，将会构成网络安全和私隐外泄风险，市民应该做好资讯保安，切勿系以及切勿以身试法。资科办呼吁公众切勿轻信虚假和失实的资讯，重申安心出行无需用户登记，无追踪功能，亦都不会备存用户资料到任何的政府或者是其他的系统。出行记录只会存放在用户的手机，绝不构成私隐风险。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亦都已经确认程式符合有关法例要求。警方採用流動攝錄方式在全港打擊違例泊車和構成嚴重阻塞的行車違例事項，不會即場發出告票，而是在交通調查組完成後續處理之後才發出。警方說，流動攝錄隊前年在全港各區共發出大約5000張定額罰款告票，去年增至11000多張，認為這種執法方式增加警方的工作效能，對舉證亦都有幫助，並可以減少前線警員和司機有摩擦。司機有權要求翻看片段以確認是不是涉事司機，警方在完成所有程序之後會銷毀片段。一名38歲無業男子在北角涉嫌先後將三名等候過馬路的女子從後推出馬路，被控兩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和一項傷人罪，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日后到下个月5号再讯，以待索取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了解被告是不是适合答辩。被告未有申请保释，还押小榄精神病中心看管。

啦，離開直播室嚟到觀塘嘅一間 studio 啊，咁啊適逢啦，呢個品牌啦就有二十週年致慶，所以咧子龍咧就同佢哋傾傾偈，講緊嘅就係我哋香港一個好厲害嘅玩具品牌 Free Zero。喺我身邊有黃建峰先生，峰哥。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你好啊，嗱 ，Free Zero 呢個品牌啦，其實真係喺香港屹立咗二十年啦、記得咧，我真係細細個讀書時候咧。即都唔係太接觸多玩具嘅，特別見到啲軍事啊、兵人啊，嗰時呢個價錢對我嚟講好貴嘅喎，一比六嗰啲。到大個開始做嘢啦，就因為電影嘅關係啦，即係好多電影嘅品牌啊、license 咁啊，開始接觸都開始即係入坑啦。所謂數下數下手指，其實原來廿年裏面都出過好多唔同嘅作品系列嘅咯。 係啊，咁喺呢二十年嚟，其實 Free Zero 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階段嘅。咁所以就喺每一個唔同嘅階段咧，都有佢唔同嘅產品類型嘅。系啦，好似你话斋最初开始，咁可能有一啲兵人嗰啲咁嘅产品啦，咁样，咁就一路演变嘅。咁亦都曾经经历过咧，开始嘅朗胶嘅热潮啊，电沙胎嘅热潮亦都有啦。再过一段时间嘅时候咧，即系同一次去合作成啦，另外一个品牌嘅，咁都系 Under Free Zero 之下嘅。咁譬如嗰时同 SUV 合作，就成日都系 Free A 嘅啦，咁样。再后期之后咧，将嗰、那个生产嘅主力就放咗喺一啲。影視啊、動漫啊、遊戲啊嗰、那個類別嘅產品咯、啊， 真係多元化啦！特別我見到呢幾年啲機械人系列啊、合金系列啊，其實都成績都非常之好、 啊。多元化㗎，其實我哋嘅產品啊，即係就算就係話你見到單單講 action figure 嚟講咧，咁我哋都涵蓋咗就話電影啦、電視啦，嗱、啊，即係好似啲美劇啊、日劇啊咁樣，咁就動漫啦、啊。同埋一啲遊戲啦，啊，亦都有一啲係同嗰啲設計師合作嘅原創啊，啊，咁就好多唔同嘅類型，係。 因為咧，短短我哋廿零分鐘嘅訪問咧，一定涵蓋唔曬咁多咁多嘅作品系列嘅。但係我自己真真正正開始印象深，開始接觸咧，就應該係2007-2008年到啦。嗰陣時我啱啱開始入電台啦，咁就見到啦，開始出現咧，由 Free Zero 就誕生 Free A 呢一個新嘅 chapter。咁啊，就邀請 Ashley 一齊合作啦，就將即係兵人系列啦，甚至乎一比六嘅 action figure 系列啦，就開始變成一種 designer 嘅。action figure 系呢、這个故事诞生都好得意喎， 系啊，其实都几偶然嘅吓、啊。之前就系同香港啊铁人兄弟嗰个组合合作嘅咧，就叫做 Battle Rapper 嘅，咁系从呢度开始讲起啦。 哇，呢、這个好声力场啦， 系啊，嗰阵时都系相当受欢迎嘅，都系限量产品啦，咁系就好短时间之后咧就卖晒嘅。咁点解会引出即系所谓Ashley 同埋 Free A 咧？咁嘅故事就系咧，我有一个美国嘅朋友。咁佢有一次咧就嚟問我，佢話佢嘅美國另外一個朋友咧就好想揾呢一隻嘅 Battle Rapper， 咁但係咧就周圍就網上又好或者周圍啲店鋪都揾唔到，咁我就知道呢個朋友識得我，咁咧就嚟問我喂仲有冇呢隻產品啊咁樣，但係佢當時已經賣曬，咁啊嗰陣時候我手頭上得兩隻係我哋做即係。全版啦，叫做咁樣。咁呢個朋友咧就話佢嗰個美國朋友咧就好中意。咁佢亦都係一個玩家嚟嘅，係一個 collector 嚟嘅咁樣。價錢唔係問題啊，希望就即係可以即係買到一隻啦咁樣。咁就嚟到我呢度咧就問，咁但係我就唔賣噶啦，因為嗰啲係全版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就不斷咁問咯，問咗好多次咁樣。咁我見你朋友咁有誠意咁樣。我話如果賣咁，即係坦白講又冇意思啦，即係我要賣嘅都賣曬噶啦，嗰啲嚇咁樣。咁你朋友咁有誠意嘅，咁中意嘅，我索性送一隻俾佢啦。咁我將手頭上僅有嘅兩隻，咁就送一隻俾佢咁樣。咁我收咗之後，當然就好開心啦。佢其實都係個設計師嚟嘅，啊咁佢就係好喜歡我哋嗰個效果同啲風格啊咁樣。咁就話咧。希望就話可唔可以咧，亦都大家就 crossover 啦咁樣。 因為講緊 Battle Rapper 個系列咧，就係一種好重工業味啦，係啦，亦都係即係好男兒漢，但係咧又好生活，有一啲嘅舊化咁樣。咁話喺當時嚟講，鐵人兄弟呢個系列可以講話係好具代表性嘅，即係將香港一比六 action figure 咧係衝出國際。 係啊，冇錯啦，嗰係所以當時非常受歡迎嘅。佢就算就係去到美國啊，或者喺其他地方啊，都係即係口碑幾好咧咁樣嚇，咁就由呢個原因咧， 嗰個朋友同我講話，就話希望介紹大家認識一下啦。咁樣一來多謝我，即係送咗個公仔俾佢；二來咧就話睇下可唔可以大家傾下啲合作嘅機會啦。咁樣咁佢就介紹佢話佢啲朋友叫 Ashley Wood， 係亦都係一個 artist 嚟嘅，喺美國嘅漫畫界咧都係相當有知名度咁樣。咁其實我對美國漫畫界我又唔係好認識嘅，咁所以我對 Ashley Wood 我都唔係話好有印象咁樣。咁其實咁講，咁我就做啲 research 啦咁樣。咁睇到就咦，佢啲作品都好又係好有特色。我睇見都好中意， 係啊，好有風格啦，少女味得嚟啦，亦都係好有質感 嘅。係啊，佢其實好多種風格㗎，佢即係譬如有啲硬朗啲軍事嘅風格啊，咁佢又表達得好好，佢亦都畫好多啲女仔嘅漫畫啊咁樣啊，咁好多元化，咁但係咧就好強烈嘅個人風格，咁我睇見都好開心，真係好中意。咁就話好啊，咁你介紹嚟俾我識啦，咁樣大家傾下啦，咁樣咁就認識咗 Ashley。因為佢之前即係曾經係同其他一啲玩具公司都曾經有啲嘗試一啲合作嘅，咁但係就話咧出嚟嘅效果咧就唔係佢心目中想要嗰種啦咁樣，咁就見到我哋嘅產品咧就比較接近啲佢嗰個想法嘅咁樣，咁大家傾啦咁樣嚇，咁我覺得好啊，大家試下合作啦咁樣。我記得喺2007年嗰陣時咧，我哋就生產咗第一個產品嘅，咁當時咧都仲係用緊 Freestyle 品牌嘅。咁但係做咗出去之後咧，又亦都好受歡迎嚇。咁我哋大家就傾啦咁樣，咁好似即係個市場嘅反應都相當唔錯喎。Ashley 你旗下仲有咁多唔同嘅角色啊，咁多嘅造型啊咁樣，咁我哋可能就即係可以延續落去啦咁樣。咁就不如大家即係另組一間公司啊，咁就係啦，繼續一齊合作落去。好啦，另組一間公司，咁呢個公司名啊、品牌點樣咧？咁大家又諗咯。咁我就話我哋 Freestyle。用 free 字行頭，咁你 Ashley Wood 就用 A 字行頭，咁改做 free A 啦，咁 free 就咁誕生噶啦嚇。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系咁样啦，开始咗另一个新嘅 chapter 啦。咁啊，头先即系一路我哋睇到咧 ，Free Zero 系都几用于创新啦，同埋系阿峰哥话咗好多元化嘅，譬如动画又有啦。以我印象中咧，1:6 action figure 嘅动画角色咧，唔系特别多嘅，一路个焦点摆喺一啲真人嘅可能头雕啊，又或者系啲服装嘅细节啊，系啦啲布料啊，或者可能啲 detail。但系动画大部分。个焦点都唔系喺嗰套衫嗰度噶嘛， 系啊， 系啊，咁所以即系譬如后来我见1:6，甚至譬如一拳超人啦，钢之炼金术师啦。大胆尝试，点解会有呢一个谂法开启动画呢一个 chapter？ 觉得就系早年动画佢嗰个对象咧系比较细路仔噶嘛，即系细路仔就开始变咗大人啦， 长大啦， 系啦，冇错。咁加上近年嘅动画普及化咧，好多开始入坑嗰阵时候都已经系大人噶，即系未必话好似当年咁样由细路仔可以睇开嘅，咁就养成一大班咧。是即係成人嘅動畫迷㗎，其實 hit 到咗， 係啦，冇錯啦嚇。咁所以就好多時候其他市場上嗰啲動畫嗰啲，譬如話啲景品公仔啊，或者一啲比較簡單嘅動畫玩具啊公仔咧，我相信就滿足唔到呢一班 hit 到咯。即係嗰啲就比較係即係播一啲年紀細啲嘅 fans 啦，係啦，冇錯啦。咁我哋亦都希望想做一啲再話適合呢一班年長啲嘅，都對動畫好有興趣嘅 fans， 成熟啲啦， 冇錯啦。咁就製作一啲叫做較為精美啲嘅1:6嘅動畫玩具咯。 技術少少問啦，喺以往譬如做真人啊或者軍事1:6咁好多即係真實嘅資料啊數據啊去睇噶嘛，動畫就真係靠嗰幾幅圖 去創作嘅喎，佢好唔同嘅喎，成個 動畫係啊，都比我哋嘅預期有落差嘅，就係、是、覺得就係話，因為我哋一向都係最製作一啲比較好真實啊，同埋一啲比較複雜啲嘅公仔嘅。咁最初以為就話，動畫相對嚟講簡單啲啦，即係譬如話 諗住容易啲， 係啦，諗住係簡單啲嘅。譬如就話，喂嗰啲面相啊，就算係服裝各方面都簡單啲嘅。但係到我哋真係做落去嗰陣時咧，覺得咧完全係另外一回事嚟嘅。你真人樣或者一啲比較真實感嘅面相啊咩，固然之就係有難度啦。但係動畫你見到咧面相或者做完簡簡單單，啲線條係非常之簡單，同埋即係話。啲輪廓好平淡，好平面嘅。但係如果你係要表達到佢嗰種神韻咧，其實都係唔容易噶。 係啊，因為即係畫咧兩筆搞掂， 係啦。 但係你要立體化咧，即係就算你 3D print， 你都要有個三維喺度㗎。 冇錯，因為係啊，因為動畫佢嗰個表情係比真人係更加誇張㗎嘛。咁你點樣去表達呢一種佢嗰種神情呢？當我哋初初製作嘗試嘅時候，發覺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㗎喎。咁喺呢方面我哋都做咗好多功夫㗎。 呢個都未算即係最勁嘅挑戰。我覺得最勁嘅挑戰後來呢，我就真係擁有一隻 action figure 呢，就係丫丫。就是一個國內的一個畫家啦， 即係阿祖道咯，就是一個很年輕，亦都係非常之有才華的藝術家嚟嘅。 佢呢個系列初頭真的很有水墨風格的作畫，你要將一個咁水墨風格的作畫變成一個 action figure， 咪再越級挑戰啦。 係啊，首先就是話我見到佢嘅作品就好喜歡，就是話我哋 free show 又好 free 都好咧，佢曾經咧係同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設計師、藝術家合作過嘅，歐美又好，或者日本又好咁樣嚇。咁但係就話，反而咧少同中國嘅藝術家合作嘅，就香港嘅藝術家我哋都合作好多嘅。近呢幾年即係我哋嘅產品亦都踏咗中國市場啦。咁有經常有機會就即係入去國內裏邊啊搞展啊咩咁樣。咁亦都接觸到佢哋一啲嘅藝術師啊、設計師咁樣，發覺就係話咧，佢哋而家都係即係出咗好多好年輕，但係。即係好高質素嘅藝術家嘅嚇，咁、我就即係喺呢方面多啲留意啦。咁亦都有偶然機會就識到阿祖道，咁亦都好欣賞佢作品嘅。當初都仲未諗到就話嗰個技術上嘅問題，純粹就係話好直覺咁樣，我睇到佢嘅作品，我自己好喜歡。咁就有呢個念頭，就係希望將佢變成一個立體嘅作品啦，咁樣嚇。咁好啦，後嚟傾完之後，咁早到亦都有一個意願啦，咁大家合作嘅。即嗰陣時開始嘅時候咧，先發覺原來係有問題嘅， 係 唔容易嘅咁樣。咁但係後嚟真係都經過啲同事啊，我哋開發組嗰啲同事嘅努力啊，咁樣咧都當然就係已經係做咗好多個嘗試嘅，不論喺服裝嗰度啦。啊！啲即係衫褲嘅物料啊，同埋嗰個出到嚟嗰個效果啊，那個人物佢嗰個神韻啊，各方面都做咗好多嘅努力嘅。咁呢啲就係多謝我哋啊嘅 團隊， 係啊團隊嘅努力啦咁樣。咁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咧，都口碑相當唔錯。咁我哋都繼續會同阿祖道有新嘅項目開始嚇。 因為呢一個啦，講緊就係一個人偶啦，咁佢咧就係一個中國風嘅人物嚟嘅。咁啊，我最記得咧就係佢有一個燈籠可以手揸住挑住，咁啊個燈籠一個眼燈咧，仲可以好似蠟燭咁樣閃下閃下，即係嗰個處理其實處理得好好啦。而如果睇翻早度嘅畫咧，譬如佢燈籠咁，其實一條好似竹啊或者藤啊咁樣，咁畫出嚟個感覺同真係變成實物，其實個處理上面係要好大。系好大嘅心機， 我哋都做過好多嘅嘗試啊！即系呢個人物係偏一個古代風嘅人物嘅， 真係古裝人物嚟， 古裝人物嚟嘅。咁佢用個燈籠，我哋而家好多好直覺就話啤膠，但係你啤膠喺冇可能嘅，即係喺個古代嘅人物裏邊，佢揸咗個膠嘅燈籠㗎，咁 夾 係啦，冇錯啦。本身嗰個畫裏邊嗰個燈籠係紙做㗎嘛，即係嗰啲古時嗰啲嚇， 油紙燈籠㗎嘛。 冇錯啦，係啊，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去都希望達到嗰個效果啦。咁同埋燈籠你揸喺手嗰陣時行嗰時，佢唔係燈膽啊，燈膽嗰啲光， 譬如中秋節咁， 係好穩定嘅，但係係啦，但係。燈籠唔好話，即係唔好話而家啲小朋友玩燈籠就用燈籃啊！我哋細個真係用蠟燭嘅時候都好有個感受，就係、是、話我哋一路行咧，嗰個蠟燭嘅火光咧係閃閃下、斬斬下噶嘛。咁我亦都希望表達到呢個效果。咁其實技術上咧，坦白講，我就唔係話好了解嘅，因為好多時都係我哋啲同事開發部啲同事啊，佢哋。 比較掌握更加多呢啲生產嘅技術嘅。只不過咧就話我將我嗰個想法講出嚟，我話希望達到呢個效果，咁我哋啲同事就佢哋去想辦法就即係做翻呢個效果出嚟咁樣。 相信那一天，你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而家我見到啦，又開發咗另一個單元，將機械人呢一樣嘢哇放到咁大，而且咧講緊係隻隻都即係好重手喎，真係合金喎，有曬舊化。其實點解有一個咁嘅概念個轉變咁唔同嘅咧？ 同阿 Ashley 合作開始咧，都好多機會接觸佢機械人嘅，即係 Ashley 嘅筆下都有好多機械人設定咁。當然佢嗰個設定係好有佢個人嘅風格啦，同一般我哋認知嘅機械人嗰啲造型唔同嘅。從嗰陣時開始咧，我哋就已經掌握。做一套涂装啊，或者系用物料啊，嗰、那个技术嘅。咁去到后期开始嘅时候咧，咁我哋做多啲 licensing 啊，即系譬如喺电影里边啲角色啊咁样。咁电影里边啲角色就好牵涉好多系机械噶啦。咁我记得第一套做电影角色啊里边嘅机械人咧，就系、是、Real Steel 啊、嗯，嗰时一套铁甲钢拳。 嗰个真系打到花晒烂。 系啊系啊，所以你见到我哋个产品出到嚟咧，佢真系有好重旧化嘅。同埋好多所謂嘅戰損咁樣，咁當年仲好慘嘅一樣嘢就係話咧，喺嗰個年代，當然佢哋電影公司咧就係有一啲 3D file 去製作嗰啲 CG 嘅效果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嗰陣時初去攞 license 嘅時候咧，就唔係直接同電影公司攞嘅，係經過一啲 agent 嘅，變咗就我哋要求 agent 攞 file， 即係攞啲 3D file 嘅時候咧，佢係冇嘅。咁、啊、所以我哋嗰陣時去做呢啲機械人嘅設定嘅時候呢，就只係單憑就係話電影公司喺網上發布啲資料啊，同埋一啲電影嘅劇照啊、片段啊、trailer 啊咁樣嚟到去揣摩。因為通常我哋做嗰陣時候呢，嗰套電影都仲未上畫嘅。咁佢嗰個 agent 就會提供一啲譬如一啲電影嘅 trailer 啊，一啲佢哋本身嘅設定圖啊咁啊。咁我哋就係用嗰啲即係好片面嘅資料就去製作囉。當初喺電影機械人嘅佢嘅結構呢都幾複雜下。但係呢好多一啲即係所謂內構啦，啲係一啲細節結構呢你係睇唔清楚㗎。即係譬如喺電影裏面佢喐得好緊要㗎嘛，佢動作啊打拳啊咁，佢喐到嘅你係睇唔清楚㗎。佢大致嘅外形呢我哋純粹係跟足佢電影裏面嘅。但係好多細節呢係用我哋自己去補完嘅。咁呢方面就花咗好多功夫啦，咁但係出到嚟嘅效果係相當唔錯嘅。咁到後期我哋去攞呢、這個變形金剛嗰個版權嘅時候呢，因為我哋直接同孩之寶傾㗎嘛，所以佢哋有提供嗰啲 3D file 咁樣嘅。即係限於嗰個 license 嗰個條款呢，我哋只係可以做一啲比較大型啲嘅。所有係同佢攞 license 嘅商户呢都係唔可以俾佢變形嘅，係呀。咁只有佢哋自己就可以嘅。其實外觀啊，各方面我哋做嗰個金屬效果啊，各方面咧喺客人嗰度咧都好口碑嘅。咁但係就好多客人就同我哋反映啦，當我攞想玩嘅時候咧，覺得輕飄飄，咁變咗佢哋落差好大。事實上係嘅，因為我哋製作嘅玩具係一個機械人嚟噶嘛，冇理由好似一個塑膠公仔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後期嘅時候咧就加咗合金落去咯。 都唔容易噶，雖然話合金個手感好啫，但係都好重噶嘛，又要平衡一下。係啦，如果唔係舉鐵噶啦，變 係啊，所以我哋就將大部分嘅合金件咧，都係做喺個內骨架裏面嘅，一來就襟玩啦。因為用合金骨架咧，嗰啲可動性要好高嘅得噶嘛，咁啊即係左扭右扭啊，擺 pose 嘅時候你又唔會擔心佢容易啲關節會斷啊咁樣啦，咁就平衡翻佢又唔會太重，但係你揸上手個感覺咧就係好聚手，好有金屬效果嘅。 啊，聽到呢度啦，我哋都感受得到啦，峰哥啦帶領住成個 3CL 嘅團隊，真係喺玩具方面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啦、創作啦，甚至乎突破啦。咁啊嚟到20周年啦，未來有冇有啲新嘅計劃動向可以透露一下？ 咁其實我哋都繼續就話希望將我哋嘅產品咧就越做越好啦，同埋就係話更加廣泛同多元化嘅。 咁我相信咧，除咗话一啲版权嘅玩具之外咧，我哋希望亦都开发一啲系所谓自主 I P 啊， 原创系列， 原创系列啦，同埋就系话多啲同其他唔同一啲好出色嘅designer 合作啊。所以我哋一个品牌叫 Free Show X 咧，意思就系话Free Show 成其他。即係啲好出色嘅 artist 咁樣，之前我哋同大山龍啦，咁近期啊同阿朱古龍之合作啦，咁跟住落嚟我哋亦都係安排同其他設計室合作嘅。 好好啊，多謝峰哥同我哋分享咗成個品牌故事誕生嘅20年嘅演變啦。嘅我哋呢廿分鐘講20年其實係冇乜可能嘅，我哋都係好蜻蜓點水。 係啦，其實都 係。係啦，咁但係嗱呢度咧只係上半節啫，下半節啦我哋繼續啦都有 Free Show 20周年嘅一啲品牌故事。不過咧我哋咧就係有啲幕后花絮， 系好啊，好啊， 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再见嘅咯。 好啊 ，OK， 多谢晒。